继续上火灯汤。这个我们前面啊，我们前面讲到那个葛登汤，我们不翻课本，我们直接用讲义上，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桂枝加葛根汤，对不对？就是桂枝汤正有后脑勺僵的时候，就加一味葛根。那这个葛根汤呢，就是桂枝加葛根再加麻黄，所以就是比桂枝加葛根汤多了一味麻黄，剂量微微有变，但这个变没有关系，用科学中药就可以了。那桂枝汤加葛根加麻黄的这个结构啊，张仲景的书里面呢是说这个是麻黄汤症加上后脑勺僵，哦，可是我们今天的临床不太是这样用葛根汤的，所以我们这几百年对于葛根汤症的观察是觉得葛根汤啊，这个又有麻黄又有葛根的这个桂枝汤，这个葛根汤呢治疗的是病邪啊，一半在太阳一半挂到阳明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适合用葛根汤。所以呢这个太阳的病邪为什么会挂到阳明呢？张仲景有做出一个说明，张仲景是认为太阳的这个气场是由水气构成的，而一个人如果当时的体质太过干燥，那这个时候太阳区块本身就水气不够，就有缺洞洞，那这个太阳区块有缺洞洞的情况就容易掉到阳明区块。那当然张仲景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出现那个少阳病的小柴胡汤症的时候，是太阳区块跟阳明区块都有洞洞，所以就掉到少阳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很容易遇到葛根汤症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从前有过一次啊，就比如说有朋友他去海边玩，然后晒着大太阳出了大汗，然后呢回来的这个车上吹了冷气，就变成了葛根汤症，就是他先出了汗，人先干燥了。又或者是有的人呢他坐飞机，那飞机的空调是把空气抽得很干的，然后飞机上又，因为我坐飞机就觉得真的非常干，就我如果坐13个小时的飞机哦，我可以喝好多瓶饮料都不用喝水的，不用去厕所的，就是好多瓶饮料都不用去厕所的，因为就是好像都从皮肤就被抽干的那种感觉，所以那坐完飞机的感冒常常就是葛根汤症，所以就是。出门旅行必备葛根汤，如果是坐飞机长期趟，就是说去远地长途的飞机的旅行的话，通常葛根汤都要带着，因为那个时候人体一干就很容易掉到这个汤症。也因此呢，它这个太阳挂到阳明的这个中间型的感冒，像这种中间型的感冒，比如说我们前面加的那个从前面教过的那个桂枝加附子汤，它也是太阳跟少阴的中间型感冒，就是这个我们三阴三阳嘛，太阳膀胱的底层是少阴肾，阳明胃的底层是太阴脾，少阳胆的底层是厥阴肝，就是楼上楼下的关系。所以呢太阳感冒如果不小心踩塌了楼板掉到楼下的话就变少阴，所以那个桂枝加附子汤它就是有太阳要掉到少阴的调子，那葛根汤呢就是有太阳要挂到横的挂到阳明的调子。也因为是这个调子呢，本来太阳病的感冒应该是怕风怕冷的，可是阳明病的感冒是怕热要掀衣服的，对不对？所以它夹杂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人的身体感就会变成呢好像有一点怕风，好像有一点怕，可是又觉得身体里面热烘烘的燥燥的，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怪怪的，不知道那个到底叫不叫怕风怕冷，又好像是燥热，所以是身体感是混合型的。所以同学如果要 抓葛根汤症的话，就是要抓那个混合型的身体感，而一般的俗话是称之为热感冒的身体感。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没有伤寒论的人，是学温病学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很可能会想要开的方子是桑菊饮或者是银翘散，你会觉得是热感冒。桑菊饮是清这个肺中郁的热郁闷的热血的药，也是清润的发散药，桑叶跟菊花为主。好，那可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学仲景方的人的话，遇到这种夹杂的燥热感，怕风怕冷的感觉非常微弱，而夹杂的燥热感的状况，我们仲景方的学习者是习惯开葛根汤啊，这是这个剧情的大致的说明。那但是因为他的那个身体感稍微有一点暧昧，等到后代温病学出来的时候呢，更加的就连我们开经方的人啊，都有一点不确定，这个到底要叫做葛根汤症还是温病了。那所以呢，医宗经鉴里面就有一句话啊，他这个太阳阳明合并，我这边有讲义有写脉浮长。因为医宗经验有那句话叫做葛根浮长表阳明，就是说阳明的最表面还挂到太阳的时候，它的脉是又浮又长的，就这一条脉不但是浮起来的，而且呢它快要有阳明的脉象了，它开始变得宏大了，所以整条脉啊，它会从一个太阳的浮脉变得比较绷成一大条，就是不是少阳那种细细的弦脉，而是比较宽的长一整条，长长一整条的太阳病的浮脉。所以浮长之脉是抓葛根汤的一个脉象上面的确定的点，就是又是微微有燥热感，然后又可能有后脑烧僵。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患者在这个时候因为两条筋都受邪，忙不过来，所以拉肚子或者呕吐。那张仲景对于呕吐有他下面一个葛根加半夏汤，因为拉肚子的话就不要治了啦，反正这个汤喝下去了之后，自然如果那个风邪发掉了，那自然就会比较好。可是呢，呕吐的话还是加一点半夏当做止呕的药，人会比较舒服哦。因为药效有效了以后再停呕的话，可能啊，你那个药喝下去就吐出来，你就不要有效了，是不是？所以干脆加点半夏来镇呕。所以有呕吐的时候加半夏，有拉肚子的时候就不加，这样子听得懂吗？等他自己发了汗好了就没事了。那他的发汗法也大概是桂枝汤麻黄汤之间，那借着这个葛根的药性啊，从阳明那边拉水气推太阳，所以葛根也可以说是一个好像从更下面的地方拉水来润阳明，然后再拉水上来润太阳的。所以后代的本草学家有人会说葛根会引邪入阳明，感冒刚发作的时候不可以用，那这个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啊。因为它像葛根、柴胡这一类的药物，它都是从少阳把邪气往外推，从阳明把邪气往外推，因为是外推型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引邪入阳明、引邪入少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些学说啊，实在是中医的学说里面，我想是一个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谎言很多的一个学说，就是搞错了的事情非常多。所以到最后我会觉得我觉得在中医临床上面的成败关键，讲难听一点，要看你有没有右脑。就是人的右脑是承认事实的脑。比如说我有一次嘲笑我大部认识的有些人，他们会说一个口诀，什么父子卫星啊，什么补肝而泻脾之类的话，那我就说这是一个没有右脑的人会讲的话。因为呢，如果你有右脑的话，你就会发现没有这么一回事，重点是没有这么一回事。那不管这个学说多有逻辑，多让你的左脑满意，没有这回事就是没有这回事。那同样的，葛根引邪入少阳，葛根引邪入阳明，我也很单纯的说，怎么柴胡引邪入少阳，葛根引邪入阳明，也可以很单纯的说没有这么一回事，就是临床上没有了。那既然没有这回事，就这本草学就叫作废啊，就是历代的中医理论因为不断的被再制造，那在这个再制造的过程里面，谎话是非常多的。那这个然后呢，另外有一个顺便教一个加减的小招啊，就是后面附的这个葛根加桔梗石膏，是这样子。因为葛根汤里面已经有甘草了，对不对？ 那加了桔梗，它就会把脓挤出来。那石膏是这样子，葛根这个药已经有挂到阳明了，那石膏是直接清阳明热的。那足阳明胃经哈、哦，经过人的这个脸颊这边，所以呢，如果这个人他是有所谓的脸颊的三叉神经痛，或者是鼻窦炎，流那个黄脓鼻涕的那种病，那这种地方都可以从阳明把药开进去。所以葛根汤加石膏是清三焦神经痛，不，三叉神经痛。那个其实三叉神经痛还有另外一路不是这个症，三叉神经痛有另外一路是他的脸痛得不得了的时候，他的膝盖也冷得不得了，那个是上热下寒，那是厥阴病，那个要用肾气丸之类的方把上面的热拉下来才行。但是没有膝盖特别冷的那一种，那单纯的脸颊里面在发炎，那葛根汤加桔梗石膏的这个组合、哦、其实相当的妙。就是当一个人在三叉神经痛的时候、哦、其实三叉神经痛跟鼻窦炎、哦、我觉得得过一次就会觉得那个感觉相当的精彩。什么叫精彩呢？就是三叉神经痛真的不是那种，不一定是那种剧痛到你会痛死的那种痛，可是它就像牙痛一样，痛得你好烦，就是那种明显的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就觉得怎么样日子都过不下去的那种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关系到足阳明胃经的热啊，你用了葛根汤加桔梗石膏，即使是用科学中药哦，都很容易能够惊艳到说，哎，那个痛啊开始在消退，然后消退以后啊，你的鼻孔开始流黄脓鼻涕，就它爬过来变成黄脓鼻涕，把那个三叉神经的那个热血流掉。那像那个鼻窦炎，我从前也是觉得说奇怪了，像西医哦做鼻窦炎的手术，对不对？不是从嘴巴内侧把整个脸皮都切开来，然后伸进去刮干净，然后塞消毒药，对不对？我就想说，怎么有人要做这么痛苦的手术？而且这个手术完全没有预防复发的保证，对不对？可是当有人真的有鼻窦炎难过了，他也会觉得，就算是要这样把脸皮整个掀起来，他也不要再忍受那个痛，他就觉得有一线希望都好，我不要再在那个地方那样的酸抽酸抽这样下去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显得，哎呀，中药其实是很好用的。那当然，我后面刮胡说可以一起用小柴胡汤，因为这一类的那个热血，如果你也用小柴胡汤的话，它也可以从耳朵喷黄龙喷掉，就是看你们从哪边找出口都可以，所以这种事情就是，玩中药这些事情玩起来比较有趣一点啊。那接下来呢，五苓散啊，这是我来说一下啊。我们说前面的那些感冒症状都有什么怕风啊、怕冷啊这些东西，这个都称为太阳经病，对不对？就是还在能量的身体上发生这个疾病的故事。但是呢，如果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这个邪气哦，已经真的落实到有形的脏器，也就是中医说的膀胱，我们一般说的泌尿系统的肾的时候，那就会真的会出现那种肾脏的泌尿机能出问题的这样的故事情节。那这样就是入了腑了，就是已经具象化到物质的身体了。像这样的一个行为上的观念跟行为下的观念，就像我们讲虚劳病，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还在神经紧张的范围，但是到了小建中汤就有实质的肉体的缺损开始出现了。所以这个五苓散呢，就是它入了腑之后影响到泌尿系统会有的症状。那五苓散的症状非常好抓，就是口渴加小便不利，就这样。那五苓散呢，它的用法、哦、它有一个固定的比例，什么33235之类的，不过没关系，这个到时候看书配就好。它的药方是茯苓、猪苓、白术、桂枝、泽泻这五味药。那这个茯苓这味药呢， 是生长在松树的根底下的一种菌类，香菇类的东西。那它生长在树根底下的那个土里面，可是它本身是白白净净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会觉得它好像是可以把这个在根部的这个水邪逼开。可是呢，茯苓这个植物的菌丝有的时候又会钻到松树的顶上去，长出一种小香菇样子的东西。那个中国人也认为那香菇很灵的哦，名字取得很好，叫微喜枝，就是这个松树长这个香菇是很吉祥的啊，微喜枝，这个茯苓长到松树的香菇，所以中国人认为说茯苓的用途就是把下面的水气哦引导到上面来。那这个引导水气上来呢，茯苓是长在松树下面的，那猪苓呢是长在枫树，就是红叶会有红叶那个枫树下面的那种黑黑的像猪大便一样的那种小坨坨的黑菇，黑香菇坨坨。所以这个白色的茯苓跟黑色的猪苓呢，中国人这样子看待这个阴阳啊，就是说松树中国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属阳的树。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属阳的树，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物质环境啊，无论如何变化它不太跟着变化的树，就是太阳大了它也不长得比较快，然后天气冷了它还是不会枯掉，就是它一直维持它在形而上的世界的能量的本态，不被这个物质的环境影响，所以他说它是很阳的树。但是枫树就不一样了，枫树是一个非常会跟物质世界产生对应的树。枫树是这样子，说是下一场大雨，树根就一夜之间就长很长，然后呢，秋天一到就马上叶子红了掉光，就是它的那个完全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那能量的世界属阳，物质的世界属阴，所以松树是阳树，枫树是阴树，这样子说。所以呢，它底下长的香菇呢，这个长在其实也不是香菇啦，是一坨东西，对，松露，这样讲啊， 就是 茯苓算一种松露啊，没有鲜味啊。那茯苓呢，就是引导无形的这个水气上来，那猪苓呢，就是引导有形的水气，就是人的这个淋巴里面在运行的水，所以茯苓走阳水，猪苓走阴水，这样子。那这两路，那至于泽泻这一味药哈，其实泽泻这一味药写作泽泻吗？就是日本传本的《本草经》啊，那个泻是写这个字，这个字是细。日本有一个县叫做新细县，这个细，那这个细呢是那种浅浅的盐水土，对不对？所以这个泽泻的生长的地方啊，也是喜欢那种带有一点咸味的这种浅浅的这种就是积水的地方。那泽泻它的妙处是什么呢？是它是一个切开来，它也是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水生植物，它有一坨根的那个切片也是干干净净，吃起来没什么怪味道的。可是泽泻是非常能够长在脏水里面的，就它长在脏水里面却能够维持那个根非常干净。那泽泻它的药性的话，我这样说哈，我曾经养过一盆水生植物，然后呢，有一天我说帮它施个肥，然后呢，那一盆水生植物呢，我施肥啊，就想家里面吃剩的什么猪骨头啊，什么都丢进去，就是猪骨头、鸡骨头丢进去，然后很快那一缸水就变成臭掉了， 收水， 然后里面的植物就死掉了。那我就想说怎么办？我要端去倒，我也端不起来，因为好大一盆。那我就想怎么样让那一缸臭水变干净呢？我就到花市买了一株泽泻丢进去，三天就变干净的水。就是泽泻非常能够把水里面的脏东西去掉，所以这个抽血管中的死水就要用泽泻。不是我说有一种那个治头混的方叫泽泻汤，对不对？它就能够把血液里面的死水拔掉，血液里面的臭水拔掉，去掉血中之痰，血中之死水。那泽泻的这样子的一个药性的架构，所以中国人认为它能够把身体的那个好的水气运转到头上。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泽泻这味药它有另外一个药性啊，叫做还精于五脏。要不要加肉字旁都可以。《黄帝内经》里面说五脏藏精，五脏藏神。那这个精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哦。我勉强是借一个日本最近有一个宅男出身的科学家，他写一本书叫做《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分界》，他讲到说活的东西跟死的东西的不同点在于，活的东西里面有它的总原子量开根号分之一的原子是可以自由移动的，这个东西叫少数派自由原子，死掉的东西里面没有这个少数派自由原子。那我觉得那个日本学者讲的那个少数派自由原子的概念非常像中国人说的精，就是我们的五脏就好像这些少数派自由原子可以跑来跑去的一个好像是野生动物的这保护区一样。那精比较多的人呢是怎么样的人？我记得过去有听过不止一次这样的故事，就是那种有在那种练功哈，就是打坐修行的功力有升到那种晚上都不必睡觉的父母。那这种父母即使是中国人有时候也会生出黄头发的小孩，就是明明是就是生出来的小孩子眼睛的颜色淡得不得了，不像东方人啊，然后或者是长相跟爸爸妈妈完全不一样，就是那种练过那种神比较多，神就是表面意识中的潜在意识称之为神，神比较多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少数派自由原子也会相对变多。那这个东西变多的时候，他的后代就很容易变成就是基因的变化性就变高了，就是可以生出那种跟他长相跟爸爸妈妈长相完全不一样的小孩。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中国人的精气神的概念，那如果一个人心中已经无神，他身上就无精了。所以像我们说到跟这个精气神有关系的药物，像非常典型的像人参这味药就是补精跟神的药，可是不是补气的药，补气的药是党参，党参黄芪比较补气，人参党参是甜的，人参是苦的。那苦药多半是泻药才对，对不对？就是人参相当苦哎、欸，那你会觉得说我们一般人都以为人参是大补药是不是？可是神农本草经也没有说它是大补药，就是这个药它的苦呢是在泻一个东西叫做稳定指数，就是说稳定指数越高，就是这个人的总这个生物越大只，总原子量越高，它就越它的那个少数派自由原子的比例就越低，它就相对稳定。那人参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呢？人参是一个在生长的时候故意会找晒不到太阳的阴凉的地方长，然后呢别的植物都是尽可能的长大，只有人参就是这个三个叉叉五片叶子就这样小小的长。而且呢人参是一个喜欢长小的植物，所以你看那个什么北京同仁堂之类的，那个墙上挂的那个什么几两百年三百年老人参的标本，你会觉得东西能补吗？那么瘦弱看起来我都要虚了，对不对？就是别的生物都喜欢长大，越大越稳定，可是人参喜欢长小。那今天有那种肥大的参，那是因为人工养殖的粉光参的另外算，天然的参是喜欢长小的。那越小它的总原子数开根号十分之一的量比例就越高，就是稳定指数越低，然后能够变化的几率越高。所以中国人一直觉得说人参是一个好像要放很多年之后它终于会成精变成人的变成人形的一个植物，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调性，所以它进入人体以后会压低人体的稳定指数稳定常数，然后让人的精变多。那甚至这个精变多这件事情，看《伤寒论》张仲景用人参哦，也可以想象，说不定让这个人的身体里面的那个自由原子变多的意思，是指他水里面解离出来那个一颗质子的那个氢离子变多，因为那个氢离子比较是人体的那个所谓气的那个导体， 像什么发汗后生疼痛、桂枝去芍药加人参生姜清加汤，它那个加人参补水，或者《伤寒论》里面很多方都是水不够口渴就加人参，那那个都可能是人参让这个水里面解离出更多的氢离子，然后让身体觉得哎，这个气可以通了，然后就 不酸痛了，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的概念。那生的人参就是比较是增加筋的感觉，那泡制过的红参，其实泡制过的红参补气极端难补，哎，我觉得补气用党参很好补，用泡制过的红参，如果你要拿来补气的话，基本上你去韩国买那个观光商品高丽参回来，你就会觉得吃了之后怎么样，一直上火，然后哪里都没补到，对不对？可是这么大量这种光上火也不知道不怎么补的这个红参，我记得北京的徐文斌老师就有这样用过，就是他是用重剂量，比如说用到一两那么多的红参，给一个可能有一点解离倾向的患者吃，然后那个患者就会在做梦的时候想起很多童年的心灵创伤之类的，就是他的表面意识的潜在意识，这个心中之神硬的被这个红参撑大了，就是补精神才是人生的主要功用，不在于补气，它是破泻稳定指数的泻药，然后让人的精神变多。那泽泻呢，是还精于五脏，就是把人好像要失散的精收回来的药。所以呢，有过一个江湖偏方，就是青少年如果常常梦遗的，就每天用泽泻把它磨成粉，让它吃个1000到2000。有些人完全没有效，因为关系到自律神经的就没有效，但是只单纯的精不顾的人用泽泻就会很神效。所以有的时候女人的男女的这个带脉虚，或者男人是湿精家，我要补精修带脉，我会用重剂量的山药，比如说2两3两的山药加1两的白术，5钱的白术，我常用的剂量是2两的山药加5钱的白术煮水。那通常如果是男人的话，我还会再加3钱的泽泻，而且泽泻最好用盐水炒过，这个东西遇到咸的东西药效会特别的好，所以泡制的时候也会用，我会选择盐水炒过的泽泻，就是那个泽泻把精收住，这样子的一个药效，不过这个收住精的这个药效就不太关系到仲景方了，这只是后代人发现它另外一个面向的药效。仲景方就知道它是把水里面不干净的东西滤除掉，然后让干净的水能够转上来。那至于说白术这味药，在五苓散结构里面呢，是脾胃要把水吸收进来的时候，茯苓跟白术很好用。所以我说胃不能把水吸下来，有一个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对不对？水塞在胃下不来，你用桂枝汤去了桂，芍药往下拉，茯苓白术帮忙这个肠胃道把水吸收掉。而因为白术非常强烈的帮忙肠胃道把水吸收掉，所以什么时候不能用白术啊？中古方有一个规矩叫做脐下忌不可用足。这个东西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武林散》里面有用足，而且他主政也有头昏脐下忌，所以当张仲景算是犯规了。但是更古早的文献脐下忌都不能用足，而张仲景服从这个脐下忌不可用足的方剂是什么呢？是苓桂枣甘汤。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一个汤是苓桂竹甘汤，对不对？那苓桂竹甘汤的结构是苓桂结构，像武苓散里面也有这个苓桂结构。苓桂结构是好像茯苓里面有个桂枝，桂枝那古时候的桂枝又比较接近肉桂，对不对？所以就有点命门火，帮助这个整个泌尿系统的运作，就是帮助膀胱气化。所谓膀胱气化，就是我们这边有一兜水，它原来有能量的话，身体不会把它排出去，因为身体觉得还有生命的东西舍不得丢出去。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要尿尿了，身体就会做出一个超度这个水的动作，就把这个水的灵魂拿走，让它变成没有灵魂的水，然后你就会觉得想尿尿了。那这个膀胱气化的能力好的人就很久才会想尿一次，不好的人就是少量多餐的超度，然后就会一直想尿尿，这是膀胱气化的概念。 那茯苓跟桂枝的结构是增强膀胱气化的能力的啊，泌尿系统里面一个能量的世界要做的事情。那苓桂竹竿结构呢，是治疗痰饮病的。我们上次有讲过，对不对？就是这个地方有太多的痰饮堆在这个地方，然后肚皮有皱纹，脸皮看起来特别的，就是好像有蜡光，像蜡像的光，这样子的痰饮体质的人，用这个结构分消这个水气，今天抽一点湿气走，明天抽一点湿气走，终究有可能这个痰会被抽掉的。这就是长期调理痰饮体质会用的方法。可是呢，在张仲景提到感冒并发的那个奔豚病的时候，他有一个故事情节是，这样奔豚如果窜上来，一般是桂枝加桂汤压下去，如果是从旁边窜上来用奔豚汤，有葛根的那个奔豚汤，但是都是不常用的药，听过就算了。可是他说，如果这个窜下来的那个气还没有过肚脐的时候，就要用苓桂枣甘汤。那枣跟竹在这里就是一个对照了，因为枣会让肠胃道保水，竹会让肠胃道把水吸掉。那你想，心阳不够正这个水，你用了竹抽更多的水给他，那不是他闹得更凶，对不对？等于给他能量，给他冰嘛。那所以这个时候不但要去竹，反而要换枣，把这个水兜住，不让底下的那个水邪再得到更多水邪的支援的。所以这是古方的一个用药的逻辑啊。但是后代的医家，大概没有人在讨论这种事情了。就是所谓的那种比较经方阿宅的那种本草学者会去探讨的这种一味药的加减之间。哎，请说。 那苓桂散可以跟苓 桂竹竿汤用？可以的，不过你要用在什么情况？我觉得同用是不冲突的，只是在我来讲哦，我觉得苓桂散症跟苓桂竹竿汤症的样貌还是有差异的。就苓桂散症的那个皮阴石哈，最常遇到的样子，就用苓桂散，你会觉得这个，因为苓桂散平常用起来没有什么感觉，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苓桂散是仙丹呢？就是西医说的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就是整个人是垮掉的，甚至苓桂散用的很，就比如说我从前家里面有家人哈，他的那个有一天起来发现他有一个眼皮是垮掉的，然后这种时候用苓桂散破皮阴石，因为皮主肌肉嘛，对不对？那眼皮就回来了，就是那种肌无力的情况是什么其他的药都不好用，就是苓桂散特别有用。那的确是苓桂散，那是皮湿的话，用苓桂散祛湿是最快，就单纯型的皮湿，苓桂散是快的。如果你有苓桂竹竿的体质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很适合，就是看还是抓主症。哎，刚后面有同学举手，什么事？这是一个很讨厌的问题哦，因为这个问题的难度非常高。就是经方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很多方子在闪白竹，在闪躲白竹。小建宗是一个，泻心汤是一个，而且泻心汤的那个闪躲白竹是有腑行诀上面的数学定理的。所以像小建宗这种药啊，那苓桂散里面有苍竹，也是竹类。所以我们会很想相信是可以一起用的，但是像我这种比较基本教义派的就会很想闪躲。就比如说后代有一个柴苓汤，就柴胡汤，小柴胡汤跟五苓散合方的那个，吃起来效果应该也是 OK 的，可是 就是本，因为小柴胡他们的底子有蟹心方结构，而蟹心方是绝不用竹的方，所以我们小柴胡汤加五苓散是可以用，但是严格来讲，就是我们的那个思路上会觉得哪里卡卡的，但是只是我们思路卡卡，事实是可以的。OK， 就是因为古方有它那个特殊的逻辑，然后在那逻辑里面很多地方都会卡到白竹。哎，请说。好像没有关联，大面积的毛孔堵塞，那个脾阴实是脾胃的脾，不是皮肤的皮，对不对？对不对？对对对，啊，脾阴实是五脏的那个脾。那大面积的毛孔堵塞啊，好像有一个偏方是用醋泡过枳实，然后去电锅里面蒸热，然后呢趁热敷，就枳实比较能行脾下之气。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子。哎，请说。 请问一下，那如果说没有原因莫名其妙的发痒，就到处痒，但是抓它不会有湿疹，不知道为什么痒， 太干了， 它是皮下 的。是小孩子还是中老年？这样的话，你可能要有机会的话哦，看看有没有同学或者助教帮你看你有没有真武汤症，因为哦。莫名的皮肤发痒，有的时候是真武汤症，有的时候是乌梅丸症，不太确定是哪一路。就是如果有人他的皮肤痒是冬天容易皮肤痒，那就是非相当肯定的可以开真武汤。好，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皮肤里面有，就冬天皮肤痒，代表说这个人是根本就新陈代谢不够，所以他到了冬天，他身体代谢越慢了，他那个身体。来不及制造新的皮肤来递补它前面的那个老化的皮肤，那个是真武汤症。但是如果你是春天夏天皮肤痒的话，那要想到的是，如果你的身体是本身是自体的抗组织胺不足的话，用桂枝加葛根汤来试一次，那个葛根类的药能够补充人体自己需要的抗组织胺，那看看葛根能不能退痒。那另外一个就是张仲景治发痒习惯用的方叫做桂枝麻黄各半汤，你就百科全书桂枝汤一克，麻黄汤一克，就这样子吃，热开水吞。因为它是张仲景是认为这种发痒很可能是有风邪在皮肤里面，皮肤排不出去，那用这种最小的发汗法轻轻推它一下，那有的时候要好就全好了。那刚刚教过的那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如果你看起来是那个皮肤啊，如果痒的皮肤是有泛黄又微微有水肿的感觉，那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会比较有效。 那如果他就是感觉好像有虫，那其实没有虫，就是感觉一直有蚊子在 摸。 对对对，就是叮，喵喵 的。那这个的话，你先用桂麻各半汤看看，如果用发现还是没有效，因为要有效的话，一次两次就会感觉不一样。那如果还觉得有虫在里面的话，那可能要照他的风湿病来医。因为就是说张仲景的风湿药常常说吃了以后会皮下如有虫子那这个，那如果再用风湿药帮忙推一下有可能会好一些。啊，今天来不及教，第五卷自己看他的湿病篇啊。就是有用麻黄类的，也有用白竹附子组合的，那这些都有可能会走到皮下。不过你如果能够什么桂枝麻黄各半汤再加一克的葛根就了事的话，那就赚到了，就不要再往麻烦的方向去了。对，桂枝汤一克，麻黄汤一克，葛根单位要一克，这样子。有，等一下，我先这边先说。 就是说枳实是橘子的，那譬如说我们柠檬算这一颗 了，不算，药性好像不一样。枳实 一定是橘子的，就对。 对对，好，不是橘子，就中药房乖乖的抓枳实，好不好？就不要再左右挪了，就是你这样子左左右右的话，问到什么佛手柑什么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还有柳丁啊，对不对？还有葡萄柚了，不要，这个乖乖用原来的就好。还有。 什么听不到？是癌症的那种吗？发炎的。不太有效。那个前列腺肿的人哈，是这样子，长期保养是肾气丸，因为前列腺是人的会阴穴，三条阴经都通过，你三条阴经的能量够了的话，他的那个前列腺就会好转，所以长期保养是补三阴经的肾气丸比较有效。那短期让他快好的话，有一派中医是这样想了，就你那个会阴穴对不对？你三条阴经去打通它，要不要直接转任督脉比较好？那直接转任督脉是真武汤或者是附子汤。那还有一个呢，更狠的药叫做通关丸。通关丸，通关丸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下焦的暖药里面，最凶狠的暖药是好肉桂啊，就是上好的肉桂。比如说一克，然后呢走这个下焦最冷的药是黄柏，那说醉也不是绝对的醉啦，只是象征性的，那黄柏呢也一克，做成药丸也好，打成粉也好，就一比一啦。那这个制热跟制冷的药哈，如果是前列腺的塞到排尿的那种，这个药丸这样一颗吞下去，有的时候呢，病人的感觉是非常戏剧化的，就是会觉得他的那个会阴的地方咔嚓一声如有刀割，然后尿就通了，就是真的会尿出来碎掉的血肉的。如 有刀割。 就是治疗前列腺的癌症的话，我比较喜欢用真武汤、送服通关丸，那不严重的长期保养的用肾气丸就可以。大概是这样子，就是真的就是大寒大热要加在一下，那里就好像外科手术一样。这是不知道为什么，中药也是可以那么猛的。那黄柏，你们一般大陆人写黄柏的那个东西。那这个五苓散啊，这个结构对不对？白术把这个地方的水吸进来啊，帮忙吸水，然后呢，这个水转上来有茯苓有猪苓，然后泽泻把水里面的脏东西去掉，然后拉上来，然后最后要排出去的时候，肉桂茯苓这个结桂枝茯苓这个结构就可以把排尿顺利的排出去，就等于那个水啊，从进入你的身体到离开你，这一圈都帮你轻轻的顺过一遍。那这个水不顺的时候呢，人就会，你看啊，他说主症是口干小便不利，对不对？就是你身体要吸收的水吸收不到，口会干，可是要排掉的水又排不掉，所以尿尿觉得尿不顺，所以这是顺水路。那比这个五苓散再用力一点的方子，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那个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就是苓芍竹苷结构。苓桂竹苷结构是治痰饮的，苓芍竹苷结构是把这个胃里面拉不下来的水拉下来的，那治后脑勺僵而胃闷痛的。那这个苓芍竹苷结构比五苓散更加有拉力一点，那这个芍药的拉力如果要再把它加强的时候，就这个拉力在这里，然后呢苓芍竹苷结构或者五苓散结构还不够力道的时候，接下来下一个组合是什么呢？就是少阴篇的真武汤了，附子、白术、生姜、茯苓、芍药，这样能够明白吗？真武汤的话就是死水有生姜把它推出去，然后白术吸水，然后茯苓转水，然后附子暖肾阳啊，就是从五苓散到苓芍竹苷结构到真武汤，它是有一个从轻到重的排比的状况，所以但是还在太阳的时候就用五苓散就还能够保养这个肾脏的功能的。那另外一个张仲景提到的五苓散症啊，这个水逆，就水入则吐，一喝水就反胃甚至呕吐，那这时候用五苓散来顺。当然这样的一种五苓散的使用哦，我觉得历代中有一些很诡异的其他的病会用五苓散，不要提了，因为我觉得我不相信那个医案是绝对的真实，就是说 有一个人他是什么尿尿从肛门出来，然后前面尿大便出来那种，就是然后用了五苓散治好之类的，这种故事就不说了啊、哦。那而五苓散这种，它的这个五苓散的使用哈，它的药物照这个比例打粉以后，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张仲景说五苓散不要用水吞，要用稀饭或者以半固体的方式服下。那因为那个人已经不能喝水了嘛，喝水就要吐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吞。而很奇怪的是哦，一般的中药汤，就是科学中药，因为科学中药有浓缩，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觉得科学中药药力比较强。可是五苓散却临床用起来是生药打粉比较强，就是这个药不煮过比较有力道。然后呢，这个用稀饭吞的方法哈，那你会不会觉得要用稀饭很麻烦？那结果后来发现，江西的龙帅江老师家做处理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他五苓散的料跟米一起炒，然后一起打粉。那这样子的话，你直接那个调个水喝下去，等于连稀饭都有了，对不对？就是怎么讲？真传说破不值半毛钱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就是自己就把那个稀饭就外挂在里面、哦、就炒米在一起打粉就好了。然后前面讲到头昏，第一堂课讲到头昏的时候，有一个说那种脑内组织有积水的时候、哦、那种用这个五苓散的那种晕眩，然后有很容易呕出那个痰或者是酸水的那种晕眩，五苓散会蛮有效的。但五苓散能够用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而且能够挂的地方也实在太多了。像比如说我们说治疗一个人他的什么耳朵出水，对不对？就小柴胡汤挂五苓散嘛，是不是？反正五苓散就能够抽水嘛。然后大陆有一位研究经方的学者叫做黄，那黄教授呢，他非常喜欢主推用五苓散治疗脂肪肝。他又觉得这个脂肪肝也是有，就是那个油这个东西在中医都算痰饮，就是所以就啊，脂肪肝也可以用五苓散把它抽到比较瘦的肝，哦、啊，所以临床我觉得哇，我们今天不多讲医案好了，因为五苓散的医案一讲起来可以有太多太多可以讲的，所以今天就知道这个方基本在做什么，然后它是一个对于你的泌尿系统的功能保养很好的一个方。而副作用也非常低，同学就是日常生活对了，有一次我用五苓散是遇到有一个人，他是说他晒太阳中暑了，然后他中暑的症状就是口渴尿少，那就是五苓散，那个中暑也 一吃就好，这样子。所以就口渴你就抓口渴尿少这个主症，其实这里那里看得到，你都可以试试看。那下课的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一下，回来看后面的方法。